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的星期六，虽然很多朋友还奋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但是我们的节目呢还要照惯例啊，在六日的时候和我们的曲艺爱好者呢一起分享不同形式的曲艺作品。这个周末之后啊，紧跟着就是元旦的假期了。在这几天的节目中啊，我们开心茶馆为您做了一个特别的安排，我们这回啊来欣赏一段长篇快板书。一般来说我们听快板书，即便是长篇作品啊，也是一个人啊连着几天啊或者是几个场次把这一部长篇书目呢给表演下来。但是我们这回要请您欣赏的这段快板书的长篇作品啊略有不同。它呢是由李润杰先生，李派快板书的这位创始人，带着自己的几位传人一起啊联袂接力的形式表演这段长篇快板书作品。我们要请您欣赏的呢是1984年的时候啊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行的长篇快板书《燕子李三传奇》专场表演的现场实况。那么闲言少叙，下边呢我们就来一起聆听这段34年前的录音。 长篇快板书《燕子李三传奇》专场演出现在开始。下面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老师李润杰， 这是我的学生王印泉同志， 这是张志宽， 他叫常志， 他是陈永忠， 他叫李少杰， 这位叫高明远。 哎，那我呢？ 哦，对了，他叫王文长。嗨，观众同志们都坐满，咱们打起这个竹板快开演。 哎，咱先来几句开场白，把咱们心情表出来。 对，咱能组织这个专场，要感谢人民感谢党。 对， 要感谢人民感谢党。 李老师为快板书的改革发展辛勤耕耘几十年， 应该感谢党和人民的来支援。您对曲艺事业贡献大，现在桃李满天下。 哎，新的一代在成长，也应该感谢人民感谢党。 对， 我们应该感谢人民感谢党，应该把党和人民来感谢。今天请各位领导，各位同志们来审阅。各地的演员会一台，多亏了各级的领导重视和关怀，这台晚会能和大家来见面。咱们和北京京辽宁三家曲协来主办， 兄弟单位赞助咱是纷纷热情来支援。 您积极支持曲艺事业，我们全体演员在此衷心来致谢。 对，我们在此衷心来致谢。 哎，各位同志台下坐，张张笑脸，多么亲热， 劳累一天来看演出，这说明您格外关注和快板书。 这台晚会是实验，欢迎大家来评判， 欢迎大家来观看，欢迎大家提意见。 对，戒骄戒躁不自满，为建设两个文明做贡献， 为振兴曲艺劲儿不懈，我们现在开书， 敬请大家来审阅。 哎，怎么谁先说谁先唱啊？ 嗨，谁先演唱都一样。 不，先让印泉同志打头炮，把故事内容来介绍。 好，我打头炮，我先来，请你们暂时到后台。 行，我们到后台去安排。亲爱的观众，一会儿再见。 Goodbye。 亲爱的观众同志们，长篇快板书《燕子李三传奇》是李润杰同志根据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故事发生在清末民初，在河北古渔阳 出了一位英雄好汉，名叫李景华。李景华从小家境贫寒，父亲给大财主韩伯轩扛长弓，活活的累死，母亲受辱，自尽身亡。为了给父母报仇，李景华到五台山学艺五载，练就了一身惊人的本领。他能蹿高蹦矮，飞檐走壁，来无踪去无影，动作敏捷，身轻如燕。又因他排行在三，人们给他送了一个美称，叫燕子李三。李三回到家乡，大闹韩宅，杀了韩伯轩，官府四处缉拿。李三无奈逃到了北京城，在北京行侠仗义，偷富济贫，除暴安良，为人民伸张正义，把个北京城闹个天翻地覆。下面请听撒钱济贫苦，道言惩富豪，表演者李少杰。 的是，在1927年的七月间，林金宇下了好几天，北京天桥有名的热闹场，一片泥泞，行路难。这可苦坏了平民小商和小贩，扯嗓子叫卖，捞了个赔本赚吆喝。穷苦的艺人就更惨了，那变戏法的、耍猪翻的、数来宝的，大伙都是摆地摊儿。看。大金牙在那儿拉洋片了，这锣鼓家伙手绳牵，他是连敲带打喊得欢，苍苍吃个隆咚苍，往里头再看喽，那是有一片大金牙，那喊冤喽，照在了上边，我的肚子饿的又呱呱的叫喽，哎。老天爷你光下雨哟，可没人看样片喽，哎。这天桥有名的八大怪，艺术再高也没有人围观，这才叫刮风一半下雨全无，嘿，突然一下晴了天了，霎时间人生嘈杂都出来奔饭。您看那端钱的、提篮的、推车的、担担的、卖葱的、卖蒜的、卖米的、卖面的、卖煤的、卖摊的、卖鸡的、卖蛋的、卖针的、卖馅的、居锅居碗、剃头打辫的、淘黄的、要饭的、拿瓢提罐的、叫鸡的、立砖的、卖盘的、黑麻袋片的、围皮条的、裹纸袋的，大道边小道沿是一片哀鸣震心弦。那痴捏憨傻病愚残，吐下聋哑瘸拐瘫，倒着坐着蹲着站着，是有哭有喊，好可怜。现在过路的行人来要钱，就在这时候走过来一人，穿的阔，相貌堂堂，好威严，他是细高个子，长方脸，五官端正，两眼炯炯放光寒，手里边提着一个钱口袋，向穷人挨着个的撒银钱。他撒完了铜子撒银元，越撒穷人越是多，把浑身兜里的银元铜子都撒干，要拿出来中国交通两个银行的银元票，来了个天女散花，呼的一下都撒完了，一扭头快步如飞进了胡同。那些穷苦人七嘴八舌就开了言，嗨，我都没看见这位恩人的脸呢，可说呢，我都不知是谁给的钱，哎呦老天爷爷，这种人世上太稀罕喽。有个瞎子搭了眼，哎，诸位诸位，都知道南京有棵大柳树，北京有个沈万山，这大柳树啊长得憨，沈万山最有钱，人的名儿树的影儿也比不上这位救苦救难的恩人周济咱的。那个就说，嗨，钱多也不一定救苦救难，谁不知张大总管他有钱。那个就说，嗨，算了吧， 人家有钱呢，还留着娶九姨太太呢，他怎能把钱给了咱，知道吗？桑大总管都70岁了，他12岁净身当个太监，这老公娶媳妇儿是他们家坟地插烟卷儿，那真是缺德带冒烟的。那个就说，嗨，别说了，他娶媳妇儿缺德还不算，他还把咱们逃荒要饭的姑娘拉到他家当丫鬟。你看那黄老头天天哭着要上吊，见不着女儿多可怜，要不是有人告诉他有位燕子李三爷能把他的女儿救回还，那黄老头啊早就上吊死了。刚才那位善人又给他1块大洋钱，这才叫人不该死终有救，撒钱的人真是为菩萨活神仙。嗨，神仙还有个名和姓呢，这位爷是连个姓名都没谈。哎，我想起来了，他别再是那位三爷吧，真说对了，他正是行侠仗义、偷富济贫、除暴安乐的英雄燕子李三。只因为他的武艺超群、惊人胆，穿纵跳跃飞一般，来无踪去无影，穿房越脊如同走平川。昨天他偷了臧德才这位大总管，今天就到天桥来撒钱。这撒钱的消息传出后，这可气坏了臧太监喽，只气他那张核桃脸是由红变紫，由紫变绿，由绿也都变蓝了。忽然间他小眼睛那个滴溜这么一转，来人，扎老太爷麻溜伺候，给您请安了。猴崽子，你去到侦缉队给我叫来铁钉马玉林，越快越好，莫迟延。扎，这麻溜答应了一声就往外走，他可不多一时转回还。启禀老太爷，马队长到。请。扎，有请马队长。唰，呼啦啦，林龙这么一掀，走进来侦缉队长马铁钉。这家伙长得肚大腰圆肩膀宽，他是连鬓胡子扁公子脸，金鱼眼睛滴溜圆，他那对双眼皮儿倒是真好看，可惜长在了眼下边了，扒了眼儿。他身穿黑色警察服，二把盒子挎腰间，就这模样老百姓一见就害怕，还生了个狡诈的黑心能拐八道弯。16岁他所谓去闯关东是坑蒙拐骗卖大烟，偷官掘墓他在坟窟窿里边睡过觉，连死人的口袋都敢翻呢。入宫门他曾经借刀杀人，办过无头案，是斗过北京的南霸天，北京城方圆百十里提起他无人不小心胆寒。他进屋来一看老狗臧总管，啪打了个立正又请安，老太爷卑职请安了。来了，坐下，给马队长沏茶，快点烟。谢老太爷，不知您坏小子有何吩咐，这犬马之劳我承担。好好，其他人没事都出去。是，众下人立刻全都进了房间。我说马队长，这几年我对你怎么样啊？ 回老太爷，您对我的恩情重如山，要不是您老提拔给的饭碗，我小子哪能有今天呢？ 好好，还算有心有心。可是今天有件事情你知道吗？ 老太爷，什么事儿？ 我听说有人在天桥那撒钱。 回老太爷，我当时就得到了消息和报告，我还设了个香饵混到穷人堆里边，一会儿我就能够得到准消息。我估计撒钱的人定是那个燕子李三，他跟我作对足有2年半了，我多次缉拿跟他来周旋，结果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此人的功夫确实不简单，他总在天桥穷人堆里转，我派人跟踪已经有2年了，他昼伏夜出弄得我头绪乱，这一次又不知哪个孙子丢了钱。 哎，混蛋，我丢的，他打的正是我的钱。 哎呦，回老太爷，我失口了，请您原谅多包涵，难道飞贼钻入您的府里边了？ 不是，昨天我拿着500块钱银元票是为给九姨太太去买首饰戴腰间，我走进金银珠宝店那个一摸钱，他一点没剩，连锅断了，他这钱准是归李三了。 拿铁钉一钉，大白天愣把钱盗走，这飞贼真是胆大包天。 我说马队长，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呢？ 马铁钉沉思片刻，笑开言： 老太爷，这乃小事一段，我让他自己上钩入龙潭。不过什么？是不是又得要赏钱？ 事办好，我赏你大洋200块。 可一定要给我除了李三。 还得要个活的，我看看。要活李三是否有困难？可200块银元。 哎，老太爷，您何必如此呢？我为您效劳，就是刀山也要钻。 那好，你刚才说有什么主意，快点讲。要没办法，可别跟我这瞎胡编呐。 回老太爷，小子不敢。咱如此如此这么办，管教他中了咱们的纪连环。张太监连说： 妙妙妙，你去做香饵，我来钓金蝉。哇哈哈 哈！张马二人定诡计，设下了陷阱，要抓李三。嚯，不多时，朱市口大街好热闹，又放炮来，可是又放鞭，那个锣鼓咚咚咚连声响，唢呐声声要吹破天了。在两旁还有人嘴里直叨念： 嚯， 张大总管真有钱呐，为娶九姨太太送彩礼，抬着金条元宝又换钱了。您看呐，丫鬟奴仆跟一片，那个个个穿的都是新衣衫，红红绿绿多新鲜。有的抬着金漆柜，有的手里托着宝盘，盘中放珍珠玛瑙翡翠碧玺，猫眼在阳光下闪闪夺目放光寒，闹闹轰轰一通转，来到了茂源银号，换了张银票，整3000。张德才把3000银票拿在手，说： 孩子们，赶快回府，莫迟延。一会儿要是再丢了这张银元票啊，就耽误了我跟九姨太太结凤鸾了，快走吧。 话未完，丫鬟奴仆连说是是是，前呼后拥转回还。他这一走啊，人们这个骂呀，呸，这老不死的老蜜柑，也不看看你那张老公嘴，脸上一道一道都成褶子山了，还要娶人家大闺女，真是缺德八辈五的老叶冤。众人叫骂不绝口，这老狗回到家里很坦然，首先睡了一小觉，倒把这个老狗给骂舒坦了，翻身起来揉揉眼。三姨太急忙登过来大烟盘，四姨太太给捏脚气，那个五姨太太给吹肩，六姨太太掐脚眼，七姨太太连搓大揉又把大腿搬，八姨太太葫芦胸口，大婆二婆端着茶水没上前。要是再娶来个九姨太太，一人一把，连砸带掐，连葫芦带搓外带弯，她就是不死也得落残。这几个人一忙活，她就喘过气儿了。停停停，快拿痰桶我吐痰。沉醉着活人受罪呀，我说你们五人全都馋了，是要把我给吃了怎么着？都回去，就留下老三一人给我烧大烟。吴小妾连声答应回房去。 我说老三呐，抽完烟叫厨师给我备夜餐，你要陪我饮酒到天亮。明白吗？ 明白。 这么说着话，不觉之间到了二更天了。就在这时候，月色无光，星不见，黑漆漆，鸦雀无声，死一般。这三姨太提壶把盏把酒满，张德才甜不啰嗦笑开颜。 我的三姨太，你是我的小宝贝儿，你别撒娇，不就是跟我要点钱吗？你不能把这3000一张的银元票全都要了。 我就要就要，不能便宜你那小酒狐狸仙。 哎呀，你少要点吧，也省得我明天再抬着金条元宝去换钱了。 我就要3000一张银元票。 哎呀，少要点吧， 我就要就要。 在这时候，扑通他身子背后大老严，你不能要那张票，那是我的钱啊！不许动，别讲话，一喊一动我就送你们去到鬼门关。 话未完，就听得嗷的一声叫，那个三姨太太地上摊给吓死过去了。 张德才

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了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边 87.6。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常字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和您一起啊，分享长篇快板书《燕子李三传奇》，还是接着请上李少杰先生为我们继续带来这段快板书的头一本。 这老狗一看来人，鬓边斜插的青纱燕，就知道是燕子李三在眼前了。他假作镇静，面带笑，您是那位三爷吧？您的英名到处传，三爷驾到未能远迎，请当面恕罪，今夜相会是千里有缘。您这是给老朽我脸上贴金，我福分非浅，老朽我给三爷请安了。 不许动！说，一把短刀贴着他的脖子压在肩。我问你，姓黄的姑娘在哪里？她是否给你当丫鬟？哎呦我的李三爷，这是谁给我造的谣啊？这不纯粹给我瞎胡编吗？ 不说实话我就宰了你。 哎，三爷三爷，您要杀我我可冤，确实没有这种事儿，绝没有半点虚言把您瞒。哦，我想起来了，这件事情我知道，您可能一定是在天桥一带听的传言吧。哎，这都是侦缉队们使的坏，他们是向我敲诈，我没给钱，他们是给我栽赃把您骗，是想把您引到我家抓您好要钱。 到底这黄姑娘有没有？哎，没有没有，要有您立刻挖出我的心肝。 那好，你就把3000银票交给我。 哎，我这是给三爷去拿钱。 不许动，往哪拿去？钱在哪？ 三爷，哎，您往上边看，那个红丝绳吊着那个硬木匣，那银票就装在匣里边。 好，李三举刀纵身把绳斩断，刷钱匣坠落脱手间。这钱匣一落不要紧，哗楞楞铃声响遍各房间。原来这丝绳是走线，绳一断，铃声响遍各房间。李三他打开匣子看啊，见没有银票在里边，中计。当时怒从心头起，一把抓过来脏太监，顺手一刀把鼻头给削掉。 哎呦，疼死我了！ 嘶，一股臭血往外窜。你快说银票在哪里，要不说就宰了你。 饶命啊，就在我靴椰子里边填。 好，李三取出银票刚收起，在这时候侦缉队已经到了房前，马铁钉举枪高声喊，哈哈哈哈，匪贼你跑不了了，弟兄们抓住他，立刻领上前。在这时候这三姨太太也苏醒了，好，李三抓住他们后脖领子往起牵，左手抓起这位三姨太，右手又抓起了张太监，说了声二位对不起， 给我做个盾牌，我好出房间。他们要打枪，你俩用子弹，是死是活与我不相干。桑太监一听可要命了， 别打枪，别打枪，一打枪我得先玩完。 在这时候，说着话出了房门口。桑太监一看，啊，侦缉队已经到房前。侦缉队一看，桑太监啊，旁边还站他三姨太。这一愣神，刹那间，桃李三不一般，动作快如飞燕，如疾风的四散鞭子，嗖的一声正方言，马铁钉子啪一下打过去，这李三一个跟头往下翻。您要问燕子李三性命怎么样，下回收礼再接连。 上回书唱到马铁钉枪打李三，打着没有啊？没有，就在马铁钉举枪瞄准的一刹那，李三一个燕子头挺，唰跳下方坡，穿栏过沙，翻墙越户，脱离了险境，躲在前门箭楼之上，白天再也不敢出来了。第二天，李三撒钱这件事儿轰动了整个北京城，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美谈。这下可把马铁钉给气坏了，马上发出通缉令，派出爪牙四处捉拿李三。一晃就是两个多月，这天李三憋得实在受不了了，要出来走走。李三不出来还好，李三这一出来呀，才引出了杀身之祸。下面请听茶楼布罗网飞碟乱官兵，表演者王印泉。 这个燕子李三在北京劫富济贫大有名，闹地那个豪门不安寝，夜里他还经常听我的响枪声。可是那前门大街的大事烂，到了白天还显不出来不太平，人来人往满街筒，买卖店铺挺兴隆，特别是春明茶馆的楼上下，喝茶的人出出进进忙不停。哎，楼上雅座有一个小伙计儿，人送他的外号乔百灵。今天正是九月九，楼上他的茶座又猛增这个乔百灵，提壶倒水忙得正带劲儿，腾腾腾打楼下上来了一人好眼生。这个人细高个子，宽肩膀，五官端正，两眼深光似朗星，可就是脸上的气色不太正，有些个的阴暗无光，少见红。只见他头戴一顶灰礼帽，身上穿燕灰的夹裤夹袄，没脏没褶很透灵，脚下穿千层底礼服泥鞋，是小圆口灰丝下的袜子亮晶晶，蓝羊着的夹袍挎的胳膊腕，有一条金表链可搭搭的在前胸。就这种风度阔气劲儿，是一个什么人物，他的身份使人猫不清。怎么要说他是大宅门的一位阔少，又没有谦虚和蔼的那种作风。那么要说他是商家的大经理，又没有轻浮骄横的那种形容。你要问到底他是哪一位，他就是悬赏通缉赫赫有名，身怀绝艺震动全城，劫富济贫一窥英，燕子李三就是他的外号和姓名。乔百灵一见不怠慢，走上了前去笑脸迎。哎呦，先生来了，您里边请啊，来您坐这儿。这个脚上最清静，这李三说声好，拉过凳子忙坐稳。乔百灵一旁笑脸迎，先生您把那个衣帽交给我吧，您看看挂这个衣帽钩上成不成。成啊。哎，好您了先生。我这人就是没记性，您姓什么来着？愣想不起来您的尊姓和大名。乔百灵对李三根本不认识，假套赎他为了好经营。燕子李三当然很高兴了，说了声那伙计你真行， 你要问我的名和姓，你听听那一张桌上正谈我的事情。你别看这茶馆写着莫谈国事，哎，其实啊哪儿也没有这个场合说的凶哟。乔百灵闻听这番话，回过头来用目钉见对面桌就那么哥俩正议论他的满嘴之飞唾沫星。哎，我是王贤弟啊，赵仁兄，今天你看报没看报？看了，一天不看我都脑仁疼。就燕子李三这段事儿，报纸不登我都得去打听。哎，燕子李三就是有本领，真机对二五眼平常戴稀松，都是没粮的水烧大饭桶。哎，现在啊又成了一群没有脑袋的大苍蝇，满处瞎撞，都见不着人家的影儿了。那马铁钉，哎，我看得改名叫他壮大丁。哎，我的老哥哥，话可不能这样讲，那燕子李三也太能了，您就琢磨琢磨他这个外号吧。燕子李，你说他的身子得多轻，那燕子会飞呀，他能飞檐能走壁，要想抓住他没那么容易，是得费点功。乔百灵他听了这番话，回过头来看看李三，不由他心里头一机灵啊，就觉得他脊梁沟里的冒凉气，他脖子后头冒凉风。哎，我的妈呀，我的妈的妈，我的姥姥姥姥的姥姥老祖宗，今天我们这个茶馆要折了。这李三问伙计，我的名姓你听清没听清？哎，听清了，您大概就是那位三爷吧。哎，你不要对我这么尊称伙计，我刚才听你说话满带劲儿，干净利落口齿灵，怎么这会儿变成结巴嘴了？您不知道我的舌头有毛病，刚才听他们说话张着嘴来，偏巧的窗户有个缝，我的舌头抽筋受点风，您听他这个病来的多邪性。三爷，我还没问您要喝什么茶呢。好，你先给我报报茶叶名。好嘞，你是喝香片，是喝龙井，有大方碧螺和猫峰，这个雀舌与千猫尖顶，搁的龙环鸡颈泡的浓，有三毛六的，四毛八的，五毛二的，六毛四的，九毛七的，您要哪种？这九毛七的小叶可是双循细加工，我就要它。好嘞，我给您提上一壶莲花开的清开水。哎，伙计，怎么这开水还有名称啊？是有名，有莲花开、莲子开、猫眼开、四开不开，好几种呢。莲花开的开水是沸腾，莲子开水咕嘟刚当往上拱，猫眼开那水泼没泡没起泡的，一泼又一声。我是用滚开的开水灌壶后，再给三爷把茶冲。伙计，你贵姓啊？我姓乔，都叫我的外号乔百灵。你这张嘴舌剑春枪是够灵的。三爷您夸奖了，摆碟不？摆。好嘞。乔百灵又提了一把大铜壶，把那细瓷盖碗擦得真干净，摆上来什么黑瓜子儿啊、白瓜子儿，这个核桃蘸子、大松子儿，这个豌豆黄啊、玫瑰枣、凉果、麻团、南糖小烧饼，沏好茶，说声三爷您请用。转身刚要走，就听楼梯口那儿喊了一声：“ 徐帅， 哎，来了来了！” 哟。 乔百灵看罢猛一愣，原来是那侦缉队长马铁钉。哎呀，马爷是您呐。哎，您这龙吟虎啸的声音我愣没听清，我小子真该挨嘴巴，您抽吧，使劲抽我都不说疼。 住嘴，听着，提起壶把，壶嘴对着我的茶碗口，抬起胳膊假装把水冲，眼睛不许往别处看，小声说话，脑袋不许乱扑棱，等我跟你说完了话才许你放壶把架松啊。 乔百灵闻听一咧嘴，你损吧，你这是给我让的什么行啊。哦，对了，刚才我招待三爷他看见了，他是让我认识他这马王爷是三只眼睛。马爷您这是干什么？提壶架肘，时间一大胳膊疼， 我叫你怎么办就怎么办。 哎，好嘞。 您看看我这个姿势行不行？ 行。 你行我受得了吗？这大壶开水的分量可不轻。 我来问你，你刚才招待的那个茶座，你对他倒是挺热情。 都一样。 看来是你的老长座。 哎，啊不，没来过。 那你也能知道他的姓名？ 不知道。 不对，我刚才看你们两个聊得很近乎，必是素日有交情。 不，没有。 混蛋，不叫你不愣脑袋，你还不愣。 马爷，您不知道，昨天我睡觉落了枕，又受点凉啊，可能要得摇头风。马爷，有什么话您就快点讲吧，我这胳膊抽筋儿，胡要扔。 你敢扔胡就是扔你的命，可别怪马爷无情。你别在那生人面前来买摆鸡性，马戏团门口刷狗熊，你快对我说实话，那个人他叫什么名？如果知道不肯讲，我就定了个通匪大罪名。今天我算把你盯住了，他跑了，这个官司由你盯。 哎呦，您饶命吧，求马爷开恩多留情。您吉儿吉女吉阳寿，这个吉德吉禄吉恩公，我的上有老的们下有小，全家人靠我自己来谋生。高高手我能过得去，低低手我就活不成了，我跟那个客人根本不认识。 好小子，你又变成铁嘴钢牙的可怜虫了。现在我没有时间，一会儿再敲你。把壶放下，先去给我办事情。 哎，好嘞。 马爷，什么事儿？我可告诉你，那个人就是大飞贼，燕子李三是他的名。今天你要把他给我稳住，你小子免灾去病得太平。说到这儿，马铁钉眼皮一撩向北看，靠北墙站着人两名，看见了吧？那是我们侦缉队前三赵二两个兄弟，马上要抓贼动刀兵。你先把他俩带过去，在飞贼身旁安排座，那么热情招待，把水冲。然后你过去跟那个飞贼假装套近乎，拉开你的百灵口是把他给叫懵。我们趁身过去就抓人，事成后对你有赏有照应。 啊， 乔百灵闻听心暗骂：马铁钉，哎，好一个狼心狗肺的狠毒虫！你抓人让我去送命，我不是挨枪子儿就得挨刀捅。你打枪子弹也能够把我崩，那李三动刀准得先杀我。再者说，三爷在我们北京市这份大人小孩都尊敬，我怎能丧尽天良把他坑？倒不如我见机行事，想办法让马铁钉、猫叼碎破、白欢喜、竹篮打水与长空。想到这儿，忙说：“哎呦，哈哈马爷，哎，您的吩咐我照办，怪不得您刚才跟我把气生，原来是飞贼入了瓮。您要做大伙显其能，他想在您眼皮底下滑过去，纯粹是做梦。哎，您是他是燕子，您是鹰，他这块小肉是往您的嘴里送，跑不了了。有句话不是说马到成功吗？您是马队长，您这马呀已经到的准成功。哎，我可不是拍马屁 啊！你他妈的捧臭脚，快去！ 哎，是。 得，这马屁没拍好啊，哎，马屁崩。 乔百灵提起茶壶，拿着盖碗朝前三赵二喊了一声：“哎，二位爷，跟我往里边请啊！” 把手一挥，正指向的李三俩眼睛，紧接着他们俩人一对眼光一弄嘴儿，意思是让李三小心提防敲警钟。这李三收回阳光，把头点，意思是明白了，这个脸上微微露笑容。其实李三早发现了，把眼前发生的事情一切一切全看清，假装着若无其事，又喝了两口水，准备他的凶杀恶斗好逃生。这时候 乔百灵带过两个侦缉队，千三赵二装得很文明，一个手里揉着山核桃，这么一个提着画眉龙走过来，在李三身旁两张桌，他们一边坐一个，二鬼把门紧插风。这时候乔百灵给他两个真好水，转身刚要走，就听李三喊了一声：慢，来给我续点儿，我这碗茶叶还挺浓。好嘞，您弄。哎，伙计，我想让你给我跑跑腿儿，但不知能行不能行。哈哈，能行啊，您呐。我怕你的活忙离不开我们俩人呢，让小二给我替替工。好，我那夹袍兜里的有钱票，到街上你给我买上几斤热烧饼，再买上五斤烧牛肉，一上好酒打两瓶。临走时你把这个夹袍帽子也带去，钱要不够就把它当着做补充。啊，先生，您这是干什么？我想在你这茶楼喝点酒，但不知能行不能行。哎，对不起，我马上出去给您买，回来您带走。咱这茶楼光许品名，不许引流灵。那好，你就快点出去给我买。好嘞。乔百灵把李三的意图早弄清，心里想：三爷的夹袍帽子是让我保管，他准备要非要启程啊！想到这儿，急忙摘下了夹袍和礼帽，转身刚要走，对着小二喊了一声：“小二，过来，这边桌替我盯一盯。”说着话，他刚刚走到了楼梯口，站住！马铁钉伸手拦住了乔百灵，啪！有一只茶碗飞过来，啪！正好打中了马铁钉，马铁钉身子一歪倒在地，就觉得这只右手钻心刺骨，特别疼，咬牙忍痛掏出枪，猛抬头见李三早把那四块果碟拿手中，马铁钉大喊一声：“抓飞贼呀！”要让他跑了可不行，前三照二忙掏枪，猛听得噼里啪啦响连声，原来是这俩小子刚刚掏出枪来，还没瞄准，好李三左右使了个大该空，啪唰，四块果碟飞出手，恰似闪电带疾风，把俩人手枪都削掉，手指子擦破血染红，俩人猫腰想抓枪，好李三疯狂展翅玩了个精，啪，这一人挨了个反巴掌，扑通通，当时闹了个倒栽葱，离枪把枪抓在手，马铁钉是一见眼睛红，大喊一声：我开枪了，都别动。这一嗓子可就拉了营喽，别动啊，没等他喊呢早就动了，呼啦一下往外冲，马铁钉想要开枪打不了喽，想过的抓人也万不能，好李三伸手推开窗户扇，跳着窗口把手供，说：乡亲们，为我受惊对不起，改日报答谢恩情。说着话把两只手枪这么一举，朝前三照二头上扔，给你们笨蛋再会。一扭身燕子头顶往下冲，飘身而下，脚尖刚点地，哪料想茶楼外边有伏兵，侦缉队他们一窝蜂把李三围在正当中，他们如狼虎啊，来势凶，眼睛瞪，眉毛拧，手中枪亮晶晶，把李三围在正当中，要问李三怎么脱险，下一回您再接着听。 好，听众朋友，欣赏了李少杰先生和王运前先生啊表演的快板书《燕子李三传奇》的前两回，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中华民族唱起来》，言语梁芒作词，方辉作曲，王雅杰演唱。 汉满纳西京香，独龙洞水一苗壮，门巴主家为吾尔，科尔克孜摇德昂，乌兹别克鄂伦春，基诺赫哲傣布朗，西伯哈尼俄罗斯，哥老木老请托藏。